好，那我们今天要上的部分呢，就是再审，还有非暂撤销，好，这两个要先上完。那再审的部分哈，这边是特殊救济程序。我们之前学的上二审啊、三审啊，好，或者是抗告，那个对象是还没有确定的裁判，它叫做通常救济程序。那我们现在开始要讲的是特别救济程序，对象是已经确定的裁定或者是判决。那对于确定的判决，救济方法是提再审之诉，好，或者叫提起再审。那个措辞一定要很小心，好，我们绝对不能讲申请再审，因为申请再审是专门用在确定的裁定，好，确定裁定的救济方法叫申请再审，这个要小心它的用语。那另外对于别人之间的确定判决，好，那有一个第三撤销诉讼可以救济，那个是邱老师的制度，好，在507其实也是很重要。那我们来看一下再审，再审之诉的部分，既然对象是一个确定的判决，好，那我们说过确定的判决会有既判例嘛，那现在呢想要等于是剥除他的既判例，然后针对那个本案的标的重新再一次审理，所以其实它会有个特殊的效果，我们希望除去那个确定判决既判例，这个效果叫做诉讼法上的形成效果。所以在第一页的第二大点，好，那个再审之诉啊，它是一个诉讼法上的形成之诉，所以形成的部分就是我们想要除去既判例，好，这就是诉讼法上的形成效果。第二个，它是前程序的再开跟续行，好，就如果你再审成功了，好，那等于说针对原本本案的标的，比如说借款债权，好，或者什么侵权行为的这个请求权，针对那个实体法律关系再一次重新做一次审理，所以它叫做再开跟续行。比如说我针对的对象是第二审确定判决，好，假设成功了，再审成功了，那我就是第二审再跑一遍，好，重新再次审理。那如果是针对第一审确定判决，就是第一审再跑一遍，所以它是一个平行的救济，好，把原审程序再做一次重新处理的动作。那再审有一个比较特殊的问题，好，是在再审的诉讼标的上到底要如何去判断，好，它的诉讼标的到底是哪一块。在我们第一页的第三点，好，在讲这个诉讼标的之前，同学要先知道再审其实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它的审理阶段跟我们一般上诉是不一样哦。一般上诉是合法，然后再来是有无由的判断，那再审的话经过三个关卡。再审还有三个阶段的特性，好，第一个阶段跟上诉那边是一样的，就我先讨论合法与否，就合法要件的审查，比如说再审期间啊，好，这个同学学过法定期间知道吗，这个是30天嘛，好，期间那边有讲过30天，然后呢你的法院，好，你去再审的法院，好，对不对，然后呢你的程式，好，就你的书状啊有没有正确，好，我们写正确，药师的一些要求的记载事项有没有写出来，好，这都是合法要件的审查。那如果合法之后到第二关再审事由，在496第一项有13款，497有2个，所以基本的再审事由是15个。那最后才是本案审理，好，最后才是那个最后实体法律关系的部分，然后再一次做过审理，所以有这三个阶段。好，那这三个阶段呢，第一个，好，我们先来看它的诉讼标的的争议问题，好，有三说，第一说叫做议员论，诉讼标的议员论，那既然叫议员就代表一个嘛，好，单一诉讼标的，所以他认为诉讼标的就是最后这一个本案的标的，比如说借款债权，好，然后184的这个权利，它是 诉讼，它是再审之诉的诉讼标的啦。好，那么只有一个，那前面这两个他们认为这个都是，这都合法要件，两个都是合法要件。这个是一元论，再来二元论，那二元论是我们的实物还有通说的见解，诉讼标的二元论。好，所以我们实物通说认为再审标的有两个哦。好，有两个，第一个呢叫再审事由，第二个本案标的。所以如果照实务通说讲法，两个标的，好，一个再审事由本身就是标的，然后第二个才是本案审理，这两个标的。那这两个标的，好，既然我们说你提一个再审之诉有两个标的，就代表它们的结构是一个客观合并。结构是合并，那因为一前一后嘛，好，所以要注意它审理次序，一定要是先具备再审事由，才会后针对本案审理。好，那这个再审事由这里会有问题。第一个标的下，好，我们刚才说496第一项有13个再审事由嘛，然后497有两个嘛，所以总共15个再审事由。那这个15个再审事由，它是算一个标的，还是说整个算一个？这个就好像新旧诉讼标的理论的感觉嘛。好，所以这个第一个标的上面的再审事由3个，它其实这里还会有问题要讨论。所以这边你要讨论，如果你是采旧诉讼标的理论，会认为它是15个不同的诉讼标的。那如果是采新说，好，新说的话就认为只有一个，全部只有一个，一个诉讼标的，好，这、就是一个形成地位啦，好，所以就只有一个标的。那在这边我们多数的讲法会采新说，只不过齁，他们不见得会直接讲说，哦，我是采新诉讼标的理论，他只是抓那个结论哦，认为你只能提一次再审。你只能提一次，最主要是因为对象是确定判决，所以再审其实很重要的观念是我的对象是确定判决，所以我不能去过度危害它的安定性。好，所以为什么只让你提一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确保这个既判例的安定性。所以大家的结论都认为你只能提一次再审，好，就是你的再审事由算一整个，那只要你这一次没有提这再审事由之后就不能再提了，好，就你要一次全部都提出，你就有一次的机会，好，避免过度危害既判例的安定性。这个是实务通说的讲法。再来邱彦公老师，邱老师采诉讼标的相对论，好，那邱老师就说整个诉讼标的，好，再审的标的呢叫做某个本案请求，某一个本案请求上面附着当事人所述特定再审事由，比如说当事人主张496第一项第一款，好，这个再审事由，所以它是本案请求上面它的措辞叫做附着。所以邱老师的标的，好，你就要把它想成 那个本案请求上面总一个包啊，好，就是他主张的再审事由，所以我们那两个包就是米老鼠嘛，对不对？五个包就是一朵梅花，所以他总了很多包嘛，那其实还是一个，好，重点是一个哦。就邱老师要解释说，哦，你的标的就只有一个，所以他也是担心什么？他其实法理也是跟这有关，既判例安定性，其实是一样的精神。好，就是我希望你只有一次机会，然后呢，你那一次要把所有东西全部丢出来，好，不能让你一直提再审，那样子确定判决就没有安定性了。好，所以只给你一次机会，所以他的标的解释上就只有一个。好，就本案请求上面附着他所述的特定再审事由，所以整个只有一个诉讼标的。好，这个是诉讼标的理论的一些问题。好，再来我们看一些比较基本的概念。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借款债权。好，那这个借款债权呢，第二审判原告胜诉确定的。好，那这个确定判决，我们说有既判例嘛，它的确定判决既判对象就是当初的诉讼标的，甲对乙的借款债权。好，这是当初的诉讼标的，所以它会产生既判例的效果。那现在乙不服，所以乙就针对这个确定判决提再审。所以我们现在重点是摆在绿色的部分，好，就再审的部分。所以再审原告是谁？是乙嘛，提再审的。好，所以再审结构上，再审原告是乙，再审被告是甲。再审原告是乙，再审被告是甲。再审标的就看同学你刚才才来说嘛，好，就是如果你是采那个实物通说的二元论，那标的就有两个嘛。好，第一个标的是再审事由，他主张的再审事由；第二个标的是本案标的，这个借款债权就是本案标的哦，就第三关。好，借款债权是第三关的部分。好，那再审的声明要怎么讲？所以同学就站在乙的立场来想嘛。好，我希望这个第二审那个再审法院他要怎么判，那当然是希望把这个判决拿掉嘛，然后还我清白嘛，对不对？所以呢，再审之助他的声明呢，第一个他会希望废弃原判决，第二个废弃之后希望能够驳回甲当初的诉讼。好，所以第二个也是驳回甲诉，就改判乙胜诉就对了。好，所以这个乙的声明呢，我们来看一下。好，乙的声明第一个是废弃原判，第二个是驳回甲诉。那废弃的部分我们说它是除去既判例嘛，所以这个带有形成的效果，我这样写好了，它叫做废弃声明，我就不写了。好，就是说我们来讲声明的结构啊，它有两个结构，第一个是废弃声明，第二个驳回甲诉，甲诉就代表本案的部分。所以他的声明有两个，好，第一个是废弃声明，第二个是本案声明，你要注意它的结构哦。那废弃声明跟本案声明有没有谁一定要先处理？逻辑上嘛，我一定要先废弃嘛，就拿掉那个确定判决，然后才能针对那个诉讼标的重新再次审理过。所以逻辑上我们一定是先处理废弃，后处理本案。好，所以邱老师就说这个本案的应该说再审之诉啦，好，再审之诉的结构它是哪一种合并？来，你看哦，刚才我们讲邱老师，现在用邱老师的诉讼标的几个？一个嘛，对，一个，整个是一体。然后声明几个？两个嘛，对不对？废弃声明、本案声明。 先为声明有理由。成功的废弃了，那就一定要处理本案声明嘛，好，然后重新再次审理，所以先为声明有理由就一定要处理后为声明。有没有同学记得这个是邱老师的什么合并？重叠合并哦，邱老师的，不是实务重说的。好，他的重叠合并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合并那边有介绍过邱老师的特殊讲法，一个标的两个声明，先为声明有理由，然后就必须要审理后为声明。那那时候我告诉同学你不要去背那个结论，你想例子就知道，像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啊。好，诉讼标的一个嘛，然后两个声明，逻辑上一定要先废弃，然后才进入本案核心来做处理。好，这个就是邱老师的重叠合并。好，那我刚才讲的呢就是第三页的最上面。好，从第二页的下面就是诉讼标的相对论到第三页的最上面声明的部分。好，这个是邱老师的特殊的讲法，这顺便做一个复习啊。好，就我们学过的邱老师的重叠合并。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看一下条文，请同学看496。496号，那同学在看的时候呢，你要切记再审最重要的基本观念就是三阶段。好，所以要记得哦，我现在看到哪个条文，你要把它放到哪一个阶段去。好，所以要去摆。那我们这个条文的次序呢，并没有照这三阶段，所以要把它另外放，就自己要去自己想，哦，它的状况是怎么样。那49这49其实第二段哦，是第二阶段，好，就再审适用的阶段，所以代表我们会处理到这个问题，应该是已经合法了吧？对，已经合法，然后再到第二阶段。好，496第一项，那这13款同学当然都要有印象，好，因为你至少要讲得出来一些它的内容。那我们呢请同学，好，你现在先准备两个不同的颜色，那因为一个颜色代表相对再审事由，好，一个颜色代表绝对再审事由，那我们要先做标记。那这个相对跟绝对的分法跟第三审上诉理由的分类是逻辑上是类似的，好，就是如果他这个状况很严重的话，那我就不管他会不会动摇胜败，好，太严重我都让你可以救济嘛，好，就是让你可以提再审，那个是绝对再审事由。那如果说你这个状况可大可小，好，那毕竟你现在救济的对象是确定判决，不能过度危害确定判决的安定性，所以就必须要透过第二关，就是要足以动摇胜败去限缩那个再审的范围，好，就会变成是一个相对再审适用的结构，跟上述第三审结构是一样的。好，所以呢你看每一款，哦，你要去想，哦，它的范围是不是会很大，好，如果很大就要限缩，它就一定是相对再审适用。好，或者说要求足以动摇胜败的部分，这种情况就算是相对再审事由。好，第一款，适用法规显有错误。那适用法规显有错误，同学第一个疑问要是那法规两个字怎么判断嘛？好，那个法规的部分，那这个法规是最广义的，跟同学在第三审那边学到是一样的哦，就包含所有成文法、不成文法全部都算，原理原则习惯法理全部都算。所以同学看完第一款，你应该猜得到它是相对还是绝对。相对嘛，我随便违反一个小法条就算是适用法规显有错误嘛，那这样太夸张了，哦，这样你随便都可以提再审，所以它必须要规范成相对，所以就用相对的颜色圈一下那个一，圈那个数字。好，既然是相对，所以光只有适用法规显有错误还不够哦，它必须要你的适用法规显有错误要足以动摇胜败，或者足以影响判决结果，这种情况你才可以提再审，好，才算是合法具备再审事由。那另外第一款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法条哦，文义上有一点状况，好，就是它法条上面写哦，适用法规前有错误。那如果是应该用这个法条，那我法官没有用，那算不算是第一款的范围？好，因为第一款看起来是积极去适用嘛，然后用错了这种情况才算第一款。那消极不适用算不算？所以请同学在第一款旁边注明一下，释字177，大法官解释177，他有补充说明。消极不适用也算，对，旁边如果空间够就顺便整理一下，消极不适用打勾也算。所以那个第一款包含积极适用用错了，也包含哦我应该用而没有用这种消极不适用的情况，根据大法官解释177，他说也算是第一款的范围，但是要记得哦，都是相对再审事由，好，所以都必须要足以动摇胜败。再来第二款，判决的理由跟主文显有矛盾。那理由跟主文显有矛盾，同学可以先回想一下，我们之前第三十有学过嘛，469第六款，好，判决不被理由或理由矛盾，那时候我们学过包含理由跟理由矛盾，还有主文跟理由矛盾都算，而再审呢只限于主文跟理由矛盾，不包含理由之间相互矛盾哦。所以你会发现再审一定比上诉第三审还要更严格，它的门一定会更小，好，因为它是一个特殊救济程序。那这个第二款是绝对还是相对？如果只是小小的矛盾没有必要让你再审嘛，好，一定要是攸关大局啊，好，就要足以动摇胜败才算，所以第二款是相对再审事由。第三，判决法院组织不合法，好，那组织不合法我们知道嘛，很严重啊，没有法官资格参与裁判，这个太严重了嘛，好，或者三人合议就只有一个法官就判了，这非常严重，所以第三款是绝对再审事由。第四，依法律或裁判应回避的法官参与裁判者，第四款是违反回避制度。好，那我们讲过回避制度的法理是什么？追求公平公正的裁判嘛，所以如果违反的话，代表这裁判可能就是不公平不公正的，好，所以这也算是非常严重的状况，对，第四款也是绝对再审事由，不需要动摇胜败，好，只要具备这个违反回避制度的情况就可以。第五，当事人于诉讼未经合法代理，好，同学第一个你要先抓代理，这个代理两个字哦，它包含法代跟诉代都算，法定代理跟诉讼代理这个都算。然后另外你要想到我们以前学过像冒名起诉冒名应诉都是用欠缺代理权来做解释嘛，所以也是用第五款，好，冒名起诉冒名应诉的救济也是用第五款。所以这样听起来第五款其实会很严重嘛，好，就是冒名起诉冒名应诉完全没有任何程序保障，所以这个是严重的状况，第五款是绝对再审事由。第六，当事人知他造住居所只为所在不明而予涉讼，好，第六款好比较特殊，是我明明知道对方住在哪里，好，那我就骗法官说哦，我怎么样找都找到他，所以呢通常就会搭配像是做这个公事送达，他可能会跟公事送达一起考，好，就公事送达的部分，好，就要求申请做公事送达，那如果做个公事送达对方通常都看不到嘛，对，所以呢开庭的时候可能就只有我一个人来，那对方都没有来，那我就申请做依照辩论判决，所以他还可以跟依照辩论判决结合出题哦，好，他是算是违法的依照辩论判决。那第三，当这个判决确定之后，对方就可以来救济，他就是用我们这边的第六款，所以同学这样一听那个故事过程，你就会发现第六款严不严重？非常严重嘛，对不对？因为我欺骗法院啊，说对方找不到他，那导致对方完全没有任何程序保障嘛，他根本不知道有这个诉讼，所以这第六款对于对方来说是严重的侵害，好，这程序权完全是没有给他的，所以第六款算是严重，它是绝对再审事由。第七，参与裁判的法官关于该诉讼违背职务犯刑事上之罪者，或关于该诉讼违背职务受惩戒处分， 足以影响原判决者。好，第七款是法官的部分。那第七款同学要分前段跟后段，前段的部分是刑事上之罪，所以这个严重啊，比如说枉法裁判啊，贪污渎职这种情况。好，所以第七款同学你旁边写可以写的钱，钱的部分你用绝对的颜色圈，因为前半段是绝对再审事由，刑事上之罪是严重，好，所以是绝对再审事由。后半段，后半段是惩戒处分足以影响原判决，所以后半段是绝对还是相对？相对嘛，这个法条他有告诉你哦，他说要足以影响原判决，就代表要足以动摇胜败，足以影响判决结果嘛。好，所以后半段是相对。第八，当事人的代理人或他造或代理人关于该诉讼有刑事上依法之行为影响于判决者。好，所以这个是代理人的部分，有刑事上的这个行为，比如说教唆伪证啊，好，抢夺证据啦，好，这种情况的律师做这些动作，好，这个都算是第八款的范围。好，那同学你看第八款是相对还是绝对？他说影响于判决，所以要求要动摇胜败，所以第八款是相对，相对再审事由。第九，为判决基础的证物是伪造或变造者。好，这个是当初那个判决所采用的好一个证据，它是伪造变造。好，那这个其实在实务上蛮常见的啦，好，就蛮常见的一种再审事由。那第一个同学要注意哦，只限于证物，这一款只限于证物，所以什么证人那些都不能用，好，一定要证物。然后第二个重点是它是相对还是绝对，你从它的措辞看得出来，为判决基础，所以代表这个证物一定会动摇胜败嘛，对，会影响胜败，影响那个判决最后的结果，所以第九款它是相对，它是相对，好，它是必须要作为判决基础的证物，要有因果关系。第十，证人、鉴定人通意当事人或法代拒绝后，就为判决基础的证言、鉴定通意或有关事项做虚伪陈述。好，所以第十这个也蛮常见的啦，好，比如说这个证人做了一个伪证，后来发现了，然后当事人做了一个虚伪的这个陈述被发现了，这种情况都算。好，那第十款同学应该看得出来它是绝对还是相对，为判决基础，所以是相对。好，所以第十款是相对，你的这个证言啊，好，或者鉴定啊，或者是陈述啊，这个必须要足以动摇胜败才可以作为再审事由。十一，为判决基础的民刑事行政判决，好，行政诉讼判决或其他裁判行政处分，依其后的确定裁判或行政处分已经变更，所以十一呢讲的是基础裁判的变更。好，比如说我这个案子是采用另外一个案子的判决，好，可能另外案子是所有权的认定，然后我现在这个案子767嘛，那我就采用那个判决的结果，那结果后来那个所有权的案子有提再审，好，后续有变动了，这种情况我这边也要变啊，好，这样才正确嘛。所以呢十一款讲的是基础裁判的变动。好，那一样出现为判决基础，所以代表它是相对再审事由。好，所以十一款是相对再审事由，必须要足以动摇胜败的基础裁判变动才能够作为再审事由。十二，当事人发现就同一诉讼标的在之前已经有确定判决或和解调解，获得使用该判决和解调解。好，十二款，好，发现有同一个标的之前有既判例嘛，简单说就是这样嘛，好，就发现这个标的之前是已经有既判例的，所以十二款其实很重要哦，它就是我们之前学的一事不再理的问题嘛。好，如果同一事件你再次审理，那明明就有既判就不能重复审理啊，所以这种情况就是违反一事不再理，所以十二款是绝对还是相对？违反一事不再理严不严重？非常严重嘛，它甚至会导致两个裁判是矛盾的嘛。好，所以十二款是绝对再审事由哦，这个严重。好，这是绝对再审事由。十三， 当事人发现未经斟酌的证物，获得使用该证物者，但以如今斟酌可受较有利益的裁判者为限。好，十三款重要，其实这个四九六第一项最重要的就是头跟尾，但其他还是要知道哦。只是说比较上重要的是第一款跟十三款。那十三款的重点是什么叫发现未经斟酌的证物？好，第一个重点一定要是证物，这要注意。好，因为曾经有考过，证人是不行的哦，所以要证物才可以使用十三款。第二个重点，什么叫做发现？好，什么叫发现？那个发现呢，同学旁边你可以注明一下，这个是来自于释字三五五，大法官解释释字三五五，针对发现这两个字哈，它有做定义。那你旁边可以注明一下，它叫做已存在未提出，先记关键字。所谓发现叫做已存在未提出，所谓已存在就是说在当初事审言辞辩论终结前，这个证物是早就已经在的哦，只是当时我可能找不到，不管原因啦，反正我那时候拿不出来。好像之后我们后面我们看到一个题目啊，他知道说哦，我有个借据，可是不知道塞到哪去找不到了。好，那结果我就拿不出来，结果他就败诉确定了，然后等到之后确定之后，他忽然大扫除就找到了。好，这种情况就是发现未经斟酌的证物。好，就当时是已经在拿不出来，然后后续才发现，这个才能够叫做十三款的发现。好，那但书的地方一定要是如今斟酌可受较低的裁判为限，所以看得出来它是相对再审事由嘛。好，所以十三款是相对。那是否受较有利的裁判，这个标准是刑事判断哦。所以旁边可以注明一下刑事判断，就是说我们不管你再审是将来是成功还是失败啊，好，我自己当下刑事来做简单的判断。好，不管事后的结果如何。再来第二项，前项第七到第十，好，已宣告有罪之判决或处罚款的裁定已确定，或因证据不足以外的理由而不能为有罪的确定判决或罚款的确定裁定者为限，才可以提起再审之诉。所以那个第二项同学就简单的知道就好了。前面好，你看那个七到十啊，七到十都有涉及到刑事的部分嘛，所以那个第二项的意思是说哈，只要是有涉及到刑事的部分，一定要是罪证明确，你才可以作为再审事由。一定要罪证明确，这是第二项的意思，要罪证明确才可以哦。意思就是说，你不能随便乱讲，好，你不能说啊，他这个伪证，哦，你不能随便讲，然后是罪证明确的情况下，才可以作为再审事由。再来第三项。第二审法院就该事件以为本案判决者，对于第一审法院的判决不得提起再审之诉。这个第三项是92年新法新增的，所以同学也要注意一下这个地方。好，他说如果第二审法院做的是本案判决，就代表他针对实体法律关系已经有再一次做过处理了嘛，对，一审处理过，然后第二审再一次处理那个诉讼标的的部分，那对于第一审判决是不能再提再审。好，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增订？我们先来看一个观念哈，假设当初第一审判决做出来，那当事人在上诉期间内合法上诉，上诉第二审。好，那同学学过，在一上二的过程中，第一审判决会不会确定？不会嘛？我们说如果在合法期间内上诉，主期确定。那再来第二审做出来之后，当事人在上诉期间内上诉第三审，那上诉第三审过程中这个一二审判决还是不会确定嘛，对，我说都不会确定哦，沿途都不会确定，然后要等到第三审做出来之后，因为不能再往上的嘛，所以这个时候同时确定。所以你要先有这样的观念，好，比如说第一审结果是原告胜诉，然后第二审上诉驳回维持原判，好，当事人不服再上诉第三审也是驳回维持原判，就代表说原告是从头到尾是确定的，好，是胜诉的，所以这个时候要等到第三审的时候，三个判决才会同时确定。好，那假设三个判决都同时确定了， 都给他框框，好，代表他有既判力。那我们现在想要，比如说你是当事人，好，这个案子的当事人，你想要来提再审，你有几种选择？原则上，基本上你只要是确定判决，然后具备再审事由，你都可以提再审嘛。好，所以呢，如果照以前的旧法，你有三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我可以对第一审判决提再审，这第一个选择。第二个选择，我可以对第二审判决提再审。第三个选择，我可以对第三审这个确定判决提再审。这逻辑上这三个都可以哦。好，但同学知道哪一个最没有实意？第三审，因为第三审是法律审嘛，我对他提再审不能改变事实啊，所以那个是最没有实意的。所以一般人这个比较少啊，只是说逻辑上可以，但是实际上很少人去针对第三审判决提再审，比较没有意义啦。好，一般我们都是希望我对第一审、对第二审提再审，因为它是事实审嘛，比较能够改变的空间是比较多的。好，那我们现在好，你要想一个问题哦。第一个选择跟第二个选择，你觉得哪一个比较耗时？以诉讼经济的角度来看，哪一个比较耗费时间？因为我们刚才说再审是前程序的再开跟续行嘛，所以假设呢，我用第一个选择，我对这个第一审判决提再审，好，然后成功了，然后最后做出来的那个判决性质上跟一般的第一审判决一不一样？都一样哦，都一样，因为它是再开续行嘛，所以等于说哦，我这个做出来的新的一个再审第一审判决性质上跟第一审判决其实都一样，所以呢，只要你具备你想要上诉，你具备全部的合法要件，那你就可以上来第二审。好，那你将来可能再上诉第三审嘛。那如果是第二选择，我最多就是做出来第二审判决，顶多就是上诉第三审嘛。所以如果以诉讼经济的角度来看，第一个选择最浪费时间。就我可能做出来第一审判决哦，上诉，然后甚至又再废弃反悔，再上诉，然后再上诉，这种情况远比第二个选择还要多很多的时间，所以要记得第一个选择是比较耗时的。那既然是耗时，就会违反我们审理集中化的要求嘛，所以现在呢，92年新法，你现在看到的第三项，他就说第一个选择，好，当他在第二审当初的这个第二审哦，如果是做本案判决的话，如果当初是本案判决的话，第一审这个判决就不能提再审，这个就是92年的新法。496第三项，好，所以只要当初第二审他要求本案判决，是因为第二审已经有针对那个当初诉讼标的再一次做过处理了，所以我就不会再给你那个再审的机会。好，所以你最多就只能针对那个第二审判决提再审，第一个选择就没了。好，所以原因他的法理，第一个因为当初一上二，这边是他的原因。好，因为一上二上诉第二审是续审制，所谓续审是第二审要去审查第一审的部分嘛，你在第一审的诉讼行为在第二审还是有效，好，然后第二审还是要参酌之前第一审做的卷宗，那而且它是本案判决啊，好，所以它有经过再一次的处理了。第二个就是刚才讲耗时的观念，这是第一个理由。好，第二个理由，它是为了促进诉讼，就避免浪费时间。好，我们现在的方向都是希望能够赶快让诉讼终结，好，不要让这个诉讼拖得太久。再来497，依466条不得上诉第三审的案件， 除前堂情形外，好，如果是经第二审确定判决，就足以影响判决的重要证物漏未斟酌，或当事人有正当理由不到场，法院伪造辩论判决者，亦得提起再审之诉。好，所以497同样注意，它有个前提，一定要是没办法上诉第三审的。好，就是466是我们之前学过的啊，你没有超过150万嘛，好，财产权的诉讼，你没有超过150万，那你既然不能上第三审，我就再多送给你两个再审事由啦，好，就有点又再多补给你两个再审事由，所以把它挑出来。好，第一个，足以影响判决的重要证物漏未斟酌，你可以打个一，那一样它是证物哦，好，所以证人不能算，这是漏未斟酌证物。既然是漏未斟酌，代表我当初好事审细数中我已经拿出来了嘛，对，只是法院没有去理我而已，所以这个情况叫做已存在已提出，然后漏未斟酌。像这个问题呢，老师们就很喜欢拿来跟前面的十三款做比较。十三款叫发现，是当初事审延迟辩论终结前已经存在但是未提出哦，当时是没有拿出来的，诉讼都没有拿出来，拿不出来。然后现在497的情况是啊、哦，我拿出来已经在，然后我也拿出来了，那只是法官你没有理我，好，这种情况这个就算497的范围。好，那497的这个第一个再审事由是相对还是绝对？足以影响判决嘛，所以一定要是相对，所以一样请你用相对的颜色圈一下那个一，它是相对哦，两个不一样。第二个，当事人有正当理由不到，法院为依照辩论判决者，也可以提再审之诉。好，所以这个打个二，虽然是违法的依照辩论判决嘛。好，那违法的依照辩论判决这个严重啊，所以它是绝对再审事由，因为你完全没有给他程序保障。好，所以第二点它是绝对再审事由。那违法的依照辩论判决，同学还要回想哦，我们以前学过它是可以作为废弃发回的事由嘛，对，可以发回，所以这是比较特殊的例外。好，再来499好，是管辖法院，所以这个是第几关？第一关嘛，合法的问题，所以要把它摆在第一关。好，它的管辖法院第一项是原则，第二项是例外，再审之诉专属为判决的原法院管辖，所以原则上是专属原法院。好，它是一个平行的救济，而且是专属管辖的规范，这个是为了公益的要求，法院审理的便利啦。好，因为当初的确定判决最了解状况就是在那个地方细数，好，卷宗都在那个地方。再来第二项，对于省级不同的法院就同一事件所为的判决提起再审之诉者，比如说像我们以前学过啊，有一些案件，好，它可能分别细数在不同省嘛，因为我当初可能只有一步上诉嘛，比如说同样的案子，然后分别确定在第二审判决跟第三审判决嘛，好，如果是当初第二审上诉第三审是一步上诉的情况下，可能就会分别确定，好，在第二审跟第三审这种情况。那如果我想要一次就针对这个第二审跟第三审的部分，好，一起提再审，那你的管辖法院就要看第二项，它是原则上专属上级法院合并管辖。好，所以像刚才如果是分别确定在第二审跟第三审的情况，那原则上我是由第三审法院管辖嘛，好，就上级审法院管辖。例外是但书，如果对于第三审法院的判决是本于496一项9款到13款声明不符，就专属第二审法院管辖。所以但书为什么要设例外？同学你可以回去看哦，你可以回头看第9款跟第13款都有涉及到什么，你回头看496 9到13什么证物啊，好，证人啊，这种情况，所以它都有涉及到认定事实的部分。好，所以9到13都有涉及到认定事实，所以如果它是用认定事实的部分去争执，那这个部分只有事实审可以处理嘛，所以你就不能交给第三审管。好，这个是不能违反它法律审的特性。好，再来500条，再审之诉， 再审期间哈是30天的不变期间，所以呢那个不变期间同学看到之后就要想到他要扣除在处期间嘛，好，就要想到162啊164的问题，好，164是申请回复原状的部分。那这个500条一样是第一关哦，好，它是期间的问题，所以是第一关合法要件的部分。好，第二项，前项期间从判决确定时起算，判决于送达前确定者从送达时起算，再审理由发生或知悉在后者从知悉时起算，但是确定后已经超过5年不得再提起再审之诉，对，第二项重要。好，因为以前我们都只有记原则嘛，原则就第一项，但你要注意第二项，原则上确定时起算是没错，但是同学你要注意他的第二段哈，他说送达前确定从送达时起算，什么样的情况是判决于送达前确定，比如说第三审判决，所以你要特别注意第三审判决，第三审判决因为他不能再上诉了嘛，好，所以一旦做出来就确定了，宣誓同时确定，所以它算是送达前确定的情况，你要从送达时起算，所以第三审判决你不能从宣判时起算哦，你要从送达时起算，这个要特别小心。那但书的部分他说确定后5年之后呢就不能再提再审，这个法理是什么，他就是告诉你这个确定判决好不安定的状态最多最多只有5年，最多是不安定5年，好，那过了5年之后呢我们希望你永久都确定了，这是立法者的想法，好，永久就安定了，虽然锁一个5年的限制是希望不安定的状态最多就是5年，好，过了5年就可以获得长久的安定了，可是有例外，好，那例外在第三项，以496第一项第5款第6款12款不适用那5年的限制，所以同学你回头看一下第5款是什么，你要有个印象哦，第5款未经合法代理，比如说你想例子嘛，冒名起诉冒名应诉，我们以前讲过啊，刘尔金冒用吕秀莲小姐嘛来提诉嘛，就想那个状况，所以吕秀莲小姐过了5年10年20年发现她被冒名，他通通可以来提再审，不受限制，这样才公平嘛。好，因为他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啊。好，至少老了可以提再审也是好事。那第二个，第6款，我明明知道对方住在哪里，故意说找不到他，所以做了公事送达，依照辩论判决，所以对方完全都不知道这个诉讼，所以对方一样，他一辈子都可以提再审。好，所以不受5年的限制。12款，这公益的考量。好，因为12款是违反一事不再理啊，对，一事不再理我们说可能会导致两个裁判是矛盾的嘛，所以这个是公益的考量，也是不受5年的限制，好，它都是可以提再审。再来501，再审之诉应以诉状表明下列事项提出于管辖法院，所以这个是程式的问题，一样是第几关，第一关嘛，好，你要摆第一关合法要件的部分。那我刚才讲的再审声明就是第3款，好，你要在如何程度废弃原判决，还有就本案如何判决的声明，所以这个再审声明有2组，好，第一组是废弃声明，第二组是本案声明。再来第4款也是要写再审理由哦，所以同学要记得再审理由是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好，是应记载的事项，所以一定要写再审理由。好，那你就要想，那没有写再审理由怎么办？好，如果没有写再审理由的话，法院要不要命补证？还是说法院可以直接裁定驳回？这里是考试的重点哦。好，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讲实务上的见解，它是不用命补证直接驳回的，因为它一定会比，你想一个逻辑嘛，它一定会比第三审还要严。好，所以第三审好歹还有个20天嘛，补提留诉的期间，到了再审就什么都没了。好，就只要你没有写理由书，我就直接把你裁定驳回。再来502，再审之诉不合法，法院应以裁定驳回。这个同学应该不用背嘛，好，所以都一样嘛，不管是上诉啦还是再审啦，好，只要是不合法，通通都是用裁定处理。第二项，再审之诉显无再审理由者，得不经言辞辩论以判决驳回。好，第二项是重点， 好，纵使你不是显无再审理由，如果你是欠缺再审理由，没有再审理由，第二关没有过，同样记得重点是判决驳回，就第二关没有过是用判决驳回，为什么不能用裁定？因为我们实务通说裁的是诉讼标的二元论，那个再审理由本身就是标的嘛，那既然是标的你就不能用裁定啊，好，它不是纯粹的合法要件嘛，所以它是用判决驳回。503，本案的辩论裁判以声明不符的部分为限，这个是哪个主义？那我们学过处分权主义嘛，好，就是第一审你要受到起诉声明范围的限定，上诉还要受到上诉声明的限定，再审也要受到再审声明的限定，好，所以503是来自于处分权主义。504，再审之诉虽有再审理由，法院如果认为原判决正当，应以判决驳回，所以504讲的是第一关有过合法，第二关有再审理由有过，到了第三关去看当初那个借款债权判的对还是判的错，如果法院说哦原判决是对的啊，你还是要整个驳回，好，所以还是要判决驳回的再审之诉。好，所以看到这边同学要下一个结论，我们把这个三阶段完成哦。第一关合法要件如果不具备，当法官怎么处理？因为是程序事项，所以是裁定驳回。那一定要是合法才会进到第二关再审事由，好，看看我们具备再审事由。那如果第二关没过，你要注意哦，我们刚才说因为再审事由本身也是一个标的，所以它是用判决驳回，不能用裁定驳回。502第二项，那一定要是合法具备再审事由，有，好，进到第三关本案审理，你就想我们刚才那个题目嘛，好，那最后本案审理就是那个借款债权，甲对乙的借款债权，所以最后呢再审法院就会看哦，当初那个确定判决做对还是做错嘛，好，如果做对的话代表再审之诉是无理由的。那无理由的话就代表你要判决驳回再审之诉，就赞同原来确定判决的见解。那如果有理由的话就是废弃原判决然后改判。好，再来505，除本编别有规定外，再审程序准用关于各该省级程序的规定，所以这个同学要会用哦。好，就是说我们比如说你要针对第一审确定判决提再审，那你的程序就透过505去准用第一审的规范，好，然后第二审就透过505去准用第二审的规范，因为现在申论题你有附法条嘛，好，所以就是要把那个条号写清楚，就用条号然后写结果就好了，不要去抄条文，好，用条号然后援引它最后的结果。再来505-1，395第二项的规定于再审之诉准用，好，所以同学要回想395第二项怎么规范。395第二项，我们之前在假执行那边有学过嘛，对，假执行的部分它是之前学是被告回复原状的声明，好，那这里同学就先把名称写上就好了，这个是再审原告回复原状之声明，505-1，这等一下会讲，好，先记得它的名称叫做再审原告回复原状之声明。 跟395第二项的结构其实是一样的，好，法理也是一样的，这个等一下我们会举例。再来506，再审之处的判决与第三人以善意取得的权利无影响，好，所以这边他讲的就是保护善意第三人嘛，好，所以这很明显他的法理就是保护善意的第三人。而且我们现在92年修法之后，好，不管你这个第三人是在再审之处起诉前还是起诉后取得权利都不管，重点是善意，只要你是善意我通通都保护你，好，所以只要是善意的第三人就会保护了，好，就是说我们这边506的保障。再来507就是申请再审，好，507的话它是在讲确定裁定，确定裁定这种情况如果你要去救济，那就是透过507去准用前面的再审事由。好，那我们就回来看一下讲义。请同学看第三页。第三页呢，再审事由要记得它是第二关，好，第二关的部分，所以代表它是合法之后才会进到再审事由的讨论。那我们就分相对再审事由跟绝对再审事由。好，那一样，结构同学应该都知道了嘛，就跟第三审是一样的。只要是相对再审事由，就还要讨论第二关叫做因果关系的要件。好，就必须要足以动摇胜败，要跟判决结果有因果关系。那我们先看496第一项的第一款，就括号一，适用法规显有错误，好，它是相对。那我们就补几个刚才比较没有提到的地方，好，重点就刚才其实都提过了。第一点的箭头，所谓的法规包含宪法、法理、习惯、法理，然后解释原则，好，原理原则这个全部都算，所以就记得包含成文法跟不成文法全部都算。所以是最广义的，包含习惯、法理全部都算。所以像第三页的最下面，好，最下面那个判例，适用法规前有错误不包含漏未斟酌证据或认定事实错误，这个我们之前有讲过啊，好，重要证据漏未斟酌其实它会有争议问题嘛，实务上是有争议问题的，好，所以它到底是算是认定事实的范围还是说它是违反采证法则，多数的实务见解都认为是认定事实的问题，好，所以呢像法律的部分它都不能去做处理，好，如果是法律审或者是像这种适用法规显有错误的情况下，不能去审酌漏未斟酌证据的部分。再来第四页，第四页的第二点，不适用法规，好，就是我们刚才补充在法条旁边的4/177消极不适用法规，也就是应适用而未适用，好，应适用而未适用的情况下，这个也算是第一款的范围，好，也是能够用496第一项第一款。再来下面第三，这个就事实认定的部分嘛，好，事实认定错误或者是证据调查欠周，好，这种情况这个都算是事实认定的部分，所以不能处理，好，不算是第一款的范围。再来第四页的下面，好，有一个问题，确定判决所根据的司法院解释已经被后解释变更，好，这种情况算不算是可以用第一款适用法规显有错误作为这个再审事由？好，这个不是基础裁判的变动哦，好，因为刚才我们讲11款基础裁判变动是我这个案子然后根据另外一个裁判嘛，但这个不是嘛，我是这个案子根据某个司法院解释嘛，那用刚才讲解释也算是法规的一部分啊，好，所以就会讨论到它能不能使用第一款的部分。好，那这个解释变动同学要想的问题是原因是什么，好，就为什么要变动这个司法院解释，那下面肯定说是实务通说的见解， 好，否定说同意可以不用理他了，那个是姚瑞光老师的少数说，好，他认为这个只要是算是有法律变动的情况下，并不能作为再审事由，好，因为他是很重视判决安定性，好，就用第一句话这个法理。但是实务通说才都是肯定说，包含大法官解释也才肯定说，好，那对，先请看圈圈一，释字185，好，他说确定裁判所用的法律啊、命令啊，好，他所适用法律命令做表示的见解，经大法官会议解释认为跟宪法一直不符，他是可以作为再审事由提再审之诉，所以同学就抓重点就好了，你就画一下好，第三行认为与宪法一直不符，所以圈圈一讲的情况是这个解释变动的原因是违宪，违宪当然是严重嘛，好，所以违宪的话就可以作为再审事由。再来圈圈二，释字188，释字188呢，它是解释变动的情况，好，来请同学看第五页，违法，第五页的第一句话，违背法令之本旨，所以这个司法院解释变动原因如果是违法，也可以作为再审事由提再审之诉。再来圈圈三，209，释字209，释字209是针对前面的释字185跟188，好，做一个补充，因为前面讲解释变动的原因如果是违宪或者是违法都可以提再审嘛，好，那但是它的再审期间要怎么算，来请同学看好209的第四行，提再审之诉或申请再审的法定不变期间要从该解释公布当日起算，就是说变更的那个解释啊，好，公布当日起算30天嘛，那如果确定裁判已经超过五年，当然就不行哦，好，就要受到我们刚才讲那个五年的限制。再来下面请同学看括号四，第四款，好，第五页的括号四，依法律或裁判应回避的法官参与裁判，那我们说这是严重的情况，好，它是一个绝对再审事由，都可以提再审之诉，但是你要小心一个问题哦，比如说哈，比如说这个案子，原告是甲，被告是乙，然后法官丙他跟乙是夫妻，好，有居然做了这个审判的动作，好，那现在假设这个案子确定了，谁可以提再审？你应该感觉出来嘛，如果让乙可以提有一点不公平，对不对？因为他明明就是得利者嘛，对，因为他当初就是跟法官是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乙应该是不能提哦，不能提，所以这边要限说，请同学画一下下面的箭头，括号四的箭头，回避原因发生在对照当事人者才可以据为再审事由，好，所以要记得回避原因是在乙嘛，对不对？所以甲是可以申请，好，甲是可以提再审，然后乙是不行。好，再来括号五，当事人于诉讼未经合法代理，好，那我们刚才说过这也是绝对，好像是冒名起诉啦、冒名应诉的情况，这个很严重，所以你看括号五的箭头，它是不适用处置期间五年的限制哦，好，就不受那个五年的限制。那一样我们之前讲过，如果是被冒名者，好，比如说这个吕小姐，我们那天讲过嘛，她是被冒名者，之前那个题目，然后对被告，好，提诉，将来这个案子确定之后，应该是只有吕小姐可以提才对嘛，因为当初立法者就是保障这个被冒名者，所以要 只有非冒名者才可以提再审，对照是不行的，他一样有限说。所以这两个都要特别去记一下，照法条文义看不出来，好，他是透过实务经验去补充。好，再来第六页，第六页哈，我看一下，这重点几乎刚才都讲过了。来，我们看第七页，大部分是帮同学做一个法条的整理啦。好，第七页的括号十三款。当事人发现未经斟酌的证物，或者使用该证物，好，这种情况，那重点当然是发现两个字哦。好，所以发现的部分呢，必须要是已存在未提出。所以下面的第一点，他说证物必须要是在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前已经存在，因当事人不知使用或知道而不能使用，至未提出啊，这少打几个字，请问补一下哈。而不能使用至未提出者，重点是没有拿出来，导致他没有提出。所以关键字是已存在未提出。好，再讲一遍哦，那个第七最下面第一点，必须要是证物在事实审言辩终结前已存在，因当事人不知使用或知道而不能使用至未提出，就导致他没有拿出来。然后后来确定之后要提再审才发现，好，那才发现才可以提再审，就要已存在未提出。这个就是来自于4435号。好，那我们看第八页，第八页上面的第三点，好，一定要是证物，证人不能算是十三款的范围，这个有考过。再来第四，从证物本身做形式上的观察，好，看他是不是受有较有力的裁判，所以这个是形式判断。好，再来497，第八页的497，好，请各位看括号二。第一个情形是足以影响判决的重要证物漏未斟酌，啊，你看那个箭头，就老师们很喜欢把它拿来跟前面的十三款发现，好，做比较。那如果是重要证物漏未斟酌，你要记得是已提出，就第一点的第二行，重点是已经提出，前面发现是未提出嘛，好，已存在未提出，然后现在这个漏未斟酌是已存在已提出，但是没有斟酌。那下面第二点，当事人有正当理由不到法院做一照辩论判决，好，这个是绝对再审事由啊。好，所以那个括号的第一点我们说过嘛，它是相对再审事由，必须要足以动摇胜败才可以提起再审之诉。第二点好，是绝对，它是严重的情况，所以不需要第二关，好，你第一关就可以过了，只要符合这个状况就可以提再审。好，再来我们看第九页， 这原告起诉他主张离婚加赡养费加慰藉金，好，所以那三个部分呢，原告第一审都是败诉，甲就针对离婚，好，只有针对离婚上诉第二审。好，那同学知道我们刚才讲过嘛，当他在一上二的过程中，右边两个，好，就赡养费慰藉金会不会先确定？如果他上诉第二审过程中，这我们学过啊，这个叫上诉不可分嘛，对不对？一步上诉，全部一审，全部不确定嘛。所以当初一上二的过程当中，第二审过程中，这两个判决赡养费慰藉金还不会先确定，然后要等到当这个第二审判决判出来确定了，那赡养费跟慰藉金才会同时确定。所以才会有我们刚才在管辖那边看到的问题嘛，好，就是说如果我要全部提再审，因为这里就会有三个确定判决嘛，三个确定的部分啊，好，所以如果我要针对第二审判决跟第一审判决都要提再审，那就会变成一次针对两个不同层级提再审嘛，就会有这种情况。然后刚才499的第二项说原则上是上级法院嘛，对不对？所以像这个题目就是到第二审法院，好，去提再审。好，那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哈，在题目的第四行，好，这个原告甲呢就想要用496第一项第11款对于第一审驳回的部分提再审，所以现在甲哈想要针对这两块提再审，然后要用496第一项第11款。第11款叫做基础裁判变动，赡养费跟慰藉金的基础裁判当然是离婚嘛，对不对？所以他想说，哦，后来我这个离婚胜诉了，所以应该那个赡养费慰藉金应该就可以改判了嘛。好，这是他想法，就是赡养费慰藉金的基础裁判指的就是离婚啊，则是离婚这个判决，好，有变动，所以想要提再审之诉去改变赡养费慰藉金的部分。好，那能不能提？这里会有个争议问题哦，这个是有争议的。来，我先讲，我们先讲姚老师的见解好了，他是少数说，好，因为姚老师认为这个情况，好，这个题目基础判决，他为什么会特别讲这个基础判决呢？是因为一般正常你用到11款通常都是我是一个案子，然后另外一个案子，另外一个诉讼的案子，好，那我用那个案子的判决作为我现在这个案子的基础，好，去采用。但这个题目不是定案嘛，对，它是同一个案子嘛，它整个算是同一个案子啊，所以这个题目有争议也是在于基础判决的解释，好，范围有多大。那姚老师认为这个496第一个理由哈，496第一项第11款那个基础判决一定要限于他案，那这个题目是同一案，好，同案，所以他认为这种情况是不能使用。第二个理由，他说这个甲你用错了，好，就你当初呢应该去针对赡养费慰藉金上诉嘛，那你怎么可以在确定之后提再审？这个是姚老师的想法，他说你既然当初已经放弃上诉，那就不应该，好，在确定之后再来提再审。那我们的实务通说并不是赞同这样的见解。好，第一个，法条没有明文基础判决一定要是他案嘛，对不对？所以呢，实务通说认为这个同一案件也可以，第11款 好，不限于他案，就同样也可以。第二个，实务通说也批判姚老师的见解哦，他们认为姚老师的第二个说法有点太情绪化，好，就是啊，你当初放弃上诉，你就不能提再审，可是明明就是两件事嘛，好，就是上诉跟再审是两码子事啊，好，你要各看他的要件有没有具备嘛，好，所以第二点，他就认为放弃上诉跟这个能不能提再审是完全无关。所以这个题目呢，如果照我们实务通说的见解，它还是可以提再审。再来第九页的第五大点，好，这个再审程序呢就要开始跑我们那三个阶段哦，好，就刚才一直在强调的，先核法要件，然后再来是再审事由的检讨，好，然后如果都成功了才会到本案的审理，好，去看它的再审最后是否有无理由。好，那第一关核法要件，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再审的特别核法要件之外，同学基本观念要正确，它有没有包含249第一项各款，也包含嘛，所以请同学好，你看一下第九页的括号一，你就画一下关键字就好了。核法要件包含一般起诉要件跟再审之诉的特别核法要件，所以两个都要。那一般起诉要件就是249第一项各款，好，就诉讼要件啦，起诉核法要件从头到尾都要具备。然后特别核法要件就我们刚才学到的，好，什么管辖啦、啊、程式啊，好，期间的问题。好，那管辖法院这个就不讲了，哦，这个都法条，期间也是一样。那我们看第十页，再审还是要缴钱，好，所以这个也是要缴裁判费。然后呢，再审的裁判费的计算，比如说当初的标的如果是返还土地，好，我要去计算那个标的的价额，它不是以再审之诉提诉时哦，它是以最当初起诉时，所以你要抓它的价额的计算标准。好，就第三点那边，它是抓整个诉讼起诉时，这个叫做诉讼标的价额恒定原则，这是我们唯一一个还没有讲到的恒定。好，到了后面裁判费才会提到，这是诉讼标的价额恒定原则，也是为了方便法院啦。好，就以当初那个时间点的起诉时的价额来计算，你就不用再去补缴啦，好，或者是还要再去做处理了，这是为了追求程序安定。再来第十页的第四点，书状，好，就是程式的问题。那我们的重点要摆在再审理由，好，那下面这个判例重要哦，好，你要写再审理由要写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下面61年台债137号判例这个重要，好，他说必须要指明确定判决有如何和与法定再审事由的具体形式实为相当，重点是具体这两个字，一定要具体情势。如果只是范言说哦，有哪一个条款的再审事由，而没有具体情势，这个就算是不合法。所以同样记得，不合法。如果未具体叫做不合法，不叫做不被再审事由。如果他讲不被再审事由，那是第二关没有过，不一样哦。那如果他说哦，未具体表明再审事由，或者是未合法表明再审事由。这个都是第一关的问题，好，就是程式上面的问题。那只要是未合法表明再审事由，要不要并补证？不用，你看最后他说性质上不用并补证，直接裁定驳回，就跟下面的问题是一样的。好，所以再审书状如果没有表明再审事由，包含他讲的未合法表明再审事由，包含有表明但是未具体哦，这种情况也算嘛？好，都算是不合法。没有合法表明再审事由，不用命补证，直接裁定驳回，所以这个同样记起来，不用命补证，直接裁定驳回。 好，再来十一页的第二点，再审之诉、再审理由的审理，这个代表我们来到第二关。好，第一关合法了嘛，就是我全部合法的件都具备，也有合法具体的表明我的再审事由。然后呢，当事人合法表明再审事由，不代表就真的有再审事由嘛，对不对？所以到了第二关才去讨论说，哦，你是不是真的有再审事由。那如果你真的有再审事由，才会到第三关嘛，好，本案的处理。那如果你没有具备这个再审事由的话，就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是判决驳回，好，因为他认为也是标的的一种，所以不能用裁定。好，第二点的第三行最后哈，他说如果认为再审之诉有理由，无需为任何形式的裁判，应进而为本案有无理由的审理。所以呢，我们说哈，有可能同学，如果你是当事人，好，你在再审程序里面第一个开庭，你就已经跑到本案审理，那不代表说法官没有审前面两关哦，所以法官已经在家里在办公室已经先处理好了，好，所以他认为你前面两关都有过嘛，所以一开庭马上就到第三关。所以像下面也是讲啊，第三点的括号一也是在讲这个概念。好，你看括号一的那个箭头，他说理论上是分三个关卡，但是程序上没有截然区分，是因为你看不到。好，有可能你开庭的时候已经是到了第三关了，但是法官的责任还是要走那三个关卡。好，那下面括号下面第四点，再审之诉的裁判，这个是帮同学已经整理好了。好，就是不同的状况，你最后是要用裁定驳回还是判决驳回。再来十二页，请同学看十二页哈，十二页的上面的箭头，再审的本案判决分成本案无理由跟有理由。那如果是无理由的话，好，就是判决驳回，判决驳回这个再审之诉。那如果是有理由的话，我们刚才说过，就是废弃原判，然后去做一个改判。好，所以我们重点要摆在第二点那个箭头哦。当再审成功，好，然后废弃原判决的时候，那就代表我们会除去原确定判决的既判例嘛，你才有办法重新处理啊。所以那个废弃原判决的效果，看圈圈一，它是一个诉讼法上形成的效果，因为它会消灭那个既判例。但是也要注意，圈圈二，这个效力只会在再审判决确定时才会发生。所以因为再审将来还可能会上诉嘛，对不对？我们说再审出来的判决跟原审的判决是一样的嘛，他可能会再上诉，所以你要等到整个再审程序都结束了，都确定了，才能够说哦，他真的会有消灭既判例的效果。因为你还是要考虑后续的问题，而且他本来有既判例，也不是随便让他可以反反复复一下生效一下失效，好，你要等到全案确定，他的既判例才是真的剥除。再来括号二，如果本案有理由，对于再审原告的保障，好，这个在505之一，好，就395第二项，刚才有请同学把名称写上去嘛，好，它叫做再审原告回复原状的声明。假设当初的确定判决是一个借款债权，原告胜诉，好，那乙不服提再审。那其实同学，如果你是甲，好，在乙提再审之前，你就应该会先做什么动作？既然已经确定了，所以我们就赶快送去执行，好，就确定终局判决是一个很好的执行名义，所以送去执行之后，钱就跑过来。所以200万呢就跑到甲这边，好，就强制执行的结果。那乙来提再审，那假设这个再审成功了，好，就再审的法院呢认为乙的再审是有理由的， 好，那有理由，同学我们刚才学过，有理由第一个动作就是要先废弃嘛，然后再改判嘛。那当再审法院废弃原确定判决，就会导致当初甲透过执行拿到200万，就变成事后无法律上理由。好，所以现在也要怎么样把那个200万要回来。如果假设没有505之一哦，如果没有的话，那乙呢，你要透过另诉，好，透过另外一个诉讼对甲，你就可以主张，好，这个是事后无法律上原因啊，你受有这个好处，所以你要把这个200万给我，用民法179不当得利。可是我们学过啊，诉讼法不喜欢另诉嘛，好，另诉是开启另外的程序，会浪费大的劳力时间费用，也是违反诉讼经济。所以现在呢，这个法条505之一就说，你就尽量不要另诉了。好，你不要另诉，这不经济的。那你就可以在当初提再审的时候，一并加上505之一，就是回复要求。好，如果再审成功了，要求回复那个200万给我。所以如果乙他有做这样的声明，好，就除了原本的再审声明之外，再加一个505之一回复原状，回复200万的声明。那当再审法院认为再审有理由，除了废弃改判之外，你还要再加第三个，就是甲必须要给付乙200万。这个就是505之一的规范。好，那505之一呢，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它其实优点就是避免另诉嘛。好，所以这个法条的优点，它也是为了避免另诉的不经济。好，那12页的下面括号三，括号三呢就是506的规范。好，那这个506的规范，好，我们刚才有讲过了，不管第三人他是在再审之处起诉前还是起诉后，只要他是善意取得的权利，通通受到保障。好，通通不会因为再审之处而受到影响。那我会特别提示，因为如果同学你之前有念过旧法，就92年以前旧法，那个圈圈一是旧法的条文，好，圈圈的标题，它之前是规范再审之处起诉前第三人善意取得权利不受影响，但是现在觉得说反正第三人也不一定知道你有没有起诉嘛，好，所以干脆扩大第三人的保障，所以包含圈圈一跟圈圈二这两个状况同受保护。好，就是不再分什么起诉前起诉后了，就以现行条文为主，只要你是善意第三人，我们都会保障你。好，所以现在都不区分。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